開了朋友，佢就生活在一個內膽中。腳傷之後，佢成塊肉喺心裏邊出嚟。 徹查到底，徹查到底。 好，今晚咧，我哋係討論咧七月一日所發生嘅事。咁我哋叫寫落留在史冊的一天。OK， 嗱，留在史冊一天。 好文藝喎，你哋真係。 唔係各施各法啦嚇，各施各法。總之大家都知道嗰啲咧，七月一日咧，就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咁咧請兩位立法會議員啦，一位梁耀忠係街工噶啦，咁咧另外一位咧就係郭家麒，就係呢個公民黨嘅。咁啊嗱，我有一樣嘢，最近幾年咧好興一句説話，就叫做最後一根稻草。如果你問我七月一日衝擊立法會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就是之前一日，即是6月30日，大家清楚啦。因為七月一日中環的海旁有三分一公頃的用地， 0.3公頃 的用地就會被解放軍做碼頭，儘管這個是回歸之前答應了的。 29號， 大家都想討論，立法會想討論，起碼有些討論。點知咧就呢個咧，張華峰啊，突然之間整咗個休會辯論，賺咗個時間。咁咧嗰笪地咧就喺七月一開始就屬於解放軍噶啦。嗱，即係咁 ，put it this way 啦嚇，中共喺香港係有權駐軍嘅，佢有權啊，同埋依係回歸之前傾掂咗，佢有權攞笪地，但係咪真係咁需要攞嗰笪地喺嗰個 moment 嗰個咁敏感嘅時刻咧？我覺得。即係有啲嘢有權做，唔等於可以即刻去做咯。啊，仲有一樣，我都唔係軍事專家，但係如果解放軍要登陸香港咧，就大把地方登陸，到時所有碼頭，喂，唔使嗰個咁細嘅地方。 阿湛啊，而家嗰架高鐵咧係可以運兵嘅， 係， 所以佢話高鐵咧係唔需要改裝咧就可以一車車兵嚟嘅， 係 直去到西九龍， 係。 冇困難嘅，然後再轉第二架車就去到中環嘅啦。 咁即係唔好睇小解放軍啦，唔係要你嗰笪地咧。即係呢啲咧係根本係刺激群眾嘅方法，尤其刺激年青一輩。 年青即係又割地啦，割地咁，但係咧就係、是、公道啲咁講，佢回歸之前咧係應承 了。92年嗰陣時已經寫咗落去， 係、啊。大家咧可能誒即係比較後生嘅朋友唔知道咧，添馬南嗰個位咧，其實從前咧喺唔係好耐之前，佢係海邊嚟嘅，咁啊拍啲戰艦啊、潛水艇啊、細只嘅航空母艦，英國啲航空母艦細只啲㗎，可以拍埋添馬南，即係20,000+啫。從前嗰啲嚇，唔係而家伊麗莎白二號。咁但美國嗰啲拍唔到咁啦，美國嗰啲大隻。 唔係，所以咁樣拍青州嘅。 係啊，美國嗰啲拍青州嘅。 拍青州嘅，因為青州先至夠 大 啊嘛。 咁啊，但係填咗海之後咧，就咁啊呢個軍事總部咧就唔係海邊啦，咁啊要俾翻笪地，解放軍咧就喺中環海邊再劃笪地，咁啊啱啱整到今日先至係即係啱啱咁巧就七月。 其實咧就係咁嘅，有兩個故仔同埋話講埋咧。嗰陣時就冇昂船洲海軍基地嘅， 係。 所以九七之後最大嘅唔同咧，就係佢霸埋昂船洲嘅地。 嗯。 就昂船洲就真係拍到啲大陸嘅炮艇，同埋比較細嗰啲嘅驅逐艦啊嗰啲，佢可以入到去。咁以往 嚴格嚟講係護衛艦， 係啦護衛艦，所以其實佢係唔需要用天馬，高得150米嘅啫，即係最150尺。即係最長嗰個位 置， 大啲都入唔到去。即係嗰啲炮艇就炮艇仔就得，嗰啲艦咧真係艦嗰啲要即係就真艦先至買嚟。第二個海軍基地喺昂船洲，佢呢度做咩啫？冇用噶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係生人白死地嘅。咁第二點解會拗到咁耐咧？其實就係中間都有司法覆核嘅。即係當時咧，城規會係07、08度啦，就即係填咗海之後咧。就2013年開始城規會就係、是要傾呢一樣嘢，由2013年城規會咧就有司法覆核，就唔俾佢即係過到嗰樣嘢。咁啊到而家就第一個司法覆核咧就輸咗啦，即係政府贏咗。咁而家第二個其實都未完嘅，即係Alessa 做嗰個咧都仲喺度搞緊嘅。咁所以未完嘅，咁啊佢喺呢度俾。咁第一、第二咧就其實政府已經呃緊人。我自己坐喺法案委員會，當時實牙實齒係點同我哋講咧？佢話嗰度咧其實咧解放軍用好少嘅啫，會開俾你哋。而家你睇下個閘完全冇開過嘅，完全如果佢要解放，即係要真係要解放啊，要放個閘咪拎開佢應得嘅咯，有咩困難啫？佢話仲要搞90,000+先至放俾人，你放個。海濱的休憩用地要搞幾多嘢噶？你唔好搞人哋就已經係休憩用地啦。佢仲要搞90,000+嘢，係咪要？佢而家要整嗰啲特種警衛啊，特許嘅警衛喺嗰度。我哋港潮係咪要揸槍㗎喺嗰度？即係好多呢啲，我同意，即係令到香港人係覺得好厭惡。我用阿鐘嘅字，即係為你搞到我哋，即係好唔開心。同埋大家都知道而家。解放軍在香港加加埋埋嗰啲咩炮打炮啊，嗰啲2,000公頃嘅土地，大家都知道，全部生人霸死地嘅。你睇嗰啲軍營入邊咧，其實冇人嘅，即係好多槍會山嗰啲冇人，好少人嘅啫。窩打老道嗰度係好少人，其實靜嘤嘤嘅，即係內史啊，見啲人喺度操下咁樣。大部分啲軍咧，其實就放喺深圳、 喺惠州啊， 係好快。就可以嚟到香港，即係如果佢真係要鎮壓嘅，其實真係好快嘅，朝頭早落 order 下就已經到㗎啦。咁呢啲全部都不需要嘅。當我哋成日講話香港住都唔夠住，成日話咁淒涼，又要填1,000公頃嘅時候，喂，啲解放軍都冇需要喎。佢喺屯門嗰度射炮啊，即係做咩要做嗰啲演習啊，射炮。以前英國佬嚟嘅時候就冇地方射，咪喺嗰度射咯。而家成個大陸你通山射都得啦，高射炮都可以練到啦。使唔使香港喺屯門嗰度練靶咧？喺青山練靶場，即係所有呢啲嘢都唔合理，同埋同越嚟越覺得係講嘅嘢同佢做嘅嘢咧個落差太大。如果你香港人水深火熱嘅，你是但攞笪地出嚟都已經住幾十萬人啦。 即係咁，我自己咧嗰度咧就我日都差唔多。我經常行嗰度嘅，因為我自己坐船，青色碼頭就行去 翻立法會咁樣。 其實我覺得嗰度咧，就算你係軍用都好啦嚇，你唔使整碼頭，唔使整嘅，你泊只船埋去，啲軍人上上落落唔得咯。做咩整個碼頭喺度咧？ 我都完全不明白。 主權嘛， 第一點， 他成日覺得駐軍是主權象徵嘛。 第二點，我又不見到什麼特別碼頭設施喎。 嗯， 你為了特別碼頭設施咧，你又整個屋啊，整成嗰啲咧，咁我都話覺得啊，就需要你攞地啦，咁先啦。你即係整個閘咗度啫喎， 冇嘢嘅嗰度。 有乜嘢啫？ 冇嘢。 你點咩？ 我啲船唔會泊嗰度。 你有軍事用地，同你行嗰兩個街磚嗰度咧，有咩分別啫？即係成笪嗰度有地有度咧，如果你行嘅話咧，係冇分別嘅喎。 嗯。 你除了而家整兩閘喺度嘅話咧，係冇任何分別，同埋有幾條柱喺度整用嗰個咁嘅嘢咯，係冇嘢嘅。所以我不明白那裡就究竟點解就好啦？就算你真係有解放軍嗰啲戰艦嚟到都好啦，你就被拍到乜嘢啫？係拍得到，唔會拍得耐啊嘛，係咪先啊？ 係係， 你即係上上落落啫。 佢補給喺呢度補唔到㗎，補給要按船舟補給㗎。咁 冇意思啊！你行上去咧， 入唔到油㗎， 行過去解放軍總部咧係唔方便行過去㗎，兜好多圈㗎，即係步行啊，車又冇又入唔到。唔知做乜嘢嗰邊嚟講係 嗱，其實咧， 所以變咗嚟講話咧，你夾硬要係將嗰笪地方，譬如係軍用用軍事用途用途地，而係要圍住佢嘅話咧，其實真係唔知做乜嘢嘅。 嗯，嗱咁講啦，佢分明咧喺嗰日咧七月一日咧。封達地咧，係刺激你啲人嘅情緒，明知你班人唔老禮噶啦。 唔係嗱，我唔理佢幾時去做都好啦。但問題在於最重要一件事就話，你點解要咁樣去劃咗一個軍事用地先？依個最原始嘅第一個問題啊嘛。 回歸之前講掂數噶啦，呢 樣唔係啊，用有咩用先啊？我只覺得嚟講句實際用途啊。 嗯、 我不是覺得為用而 為整個地方而整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香港人呢、 嗯、 如果你說整個出來有用的話、我都覺得是可以，沒辦法，因為你要譬如說有些需要有些房擺在那裡上落貨的東西、完全就運過去總部的， 現在那裡可能上落些、那些奶粉方 便你明白嗎？你明白嗎？如果你真的有這樣實用的話呢我覺得是真的，就算我不喜歡都好，你都沒理會。 還有一件事，那個位置是被人看著的。那 個位置是奶粉都煩 了， 又不是真的很大。如果你整個海邊用完做軍事碼頭，就建了很多屋子的東西，我都沒有了。不行 的，因為做不到的。船泊下去有幾件事一定要做，有電、有水、要入油。同埋咧，佢要好多補給品咧，要去到噶嘛。 你就係咯，我就話，如果佢真要整曬所有嘢嘅話咧，都合理啊嘛。 車啲嘢去， 你好似 先落貨， 好似依個嘅海運碼頭咁樣樣，佢真係成個碼頭喺度噶嘛，做曬所有嘢喺度噶嘛， 入到貨車噶嘛。 但係而家你整咩啫？ 入唔到貨車噶。 除非你話乜嘢咧？出面軍艦再接駁一船細船埋嚟嘅話咧，咁有意思啊。 係。 咁但係如果係咁樣樣話咧，係無需作為軍事用途用地啦。第一點。係咪先啦？第二點，你圍住 去， 又唔係經常用喎。 講唔去， 就算你間中用下，你嗰時間即封去都好啦。你封一封之後都可以用到 嘅。我講多係離譜嘢，唔止嘅。你知唔知佢叫解放軍醫院嘅？ 有喺個佐敦嗰度 用咗幾億起嘅。 係啊， 嗰個解放軍醫院咧，淨係聽到人喺度睇電視嘅。有時我行過咧，我唔知嗰度做乜嘅，可能俾人休養，啲人病你咪去醫院咯。醫院如果嗰個醫院咧咁少人用咧就大鑊嘅，因為要血冇血，要藥冇藥，你明唔明啊？ 我冇入過去，我唔知啊。 即係我喺度諗啊，因為我做呢行咧， 啊、 即係你要有啲嘢一係要齊曬。 嗯。 如果唔係你樣樣都唔齊咧，你就做唔到咩個急症入嚟。好啦，你要齊曬啲嘢，你係好大鑊。你樣樣都要買咗十年都唔用啲嘢抌嘅， 其實好笑噶。 你明唔明？ 嗰個喺份醫院嗰度咧，因為我屋企喺附近噶嘛，即係成日佢又唔係燈光火著嘅，好多時都唔係嘅。 黑掹掹嘅。 第一點，第二點咧，佢有人站崗嘅，但係不過就唔係好多人站崗啦。第三咧，其實成個建築物咧殘殘舊舊嘅，即係咁樣。 係好靜， 冇維修過喎，又污糟邋遢過。裏邊嚟講係，即係好多垃圾 咁 用 喎。 即係你見到佢反映咧，佢唔係多人用咯。即係我想反映出嚟就係，唔係多人用咧，就係一個係， 甚至塞漏爛嘅。 係啦，咁樣樣咧， 個手術個手術室如果十世都唔用一次， 所以即係生人怕死地。就頭先 講 碼頭， 咁講即係第一公道咁講，駐軍22年。 其實咧就冇咩軍民衝突嘅，因為解放軍係基本上低調。嗱，我已經成功㗎啦依樣嘢。第二咧就係話咧，如果呢個中央咧，即係中共當局咧，係想香港啲人咧，即係少啲怨氣，好簡單啫，攞部分軍事用地出嚟， 俾少少得㗎。係 啦， 好開心㗎。 咁啊，俾少啲，咁咧就啲人起多啲屋公屋啊，咁咧就啲人係 happy 㗎啦，即係怨聲自然少㗎啦。 咁可能即係拍手掌。 第三咧，香港人其實就好識做嘅。香港人是沒有做事是針對解放軍的， 是吧？ 今次的碼頭你剛剛得在市中心，那些人才開聲，基本上都是不開聲的。這麼多次大規模的群眾活動、抗議活動都在解放軍總部隔離，沒有人去扔過水樽進去的，即是大家很清楚的意識、你解放軍我是不會動你的，因為這個是中央主權的象徵，依家大陸成日都講主權，我哋要駐軍就係主權。 所以啲後生仔叻嘅， 係完全冇嘅。如果共產黨稍為聰明，唔好日日喺度搞咩顏色革命啊，咩外國勢力想推翻，想每一次選舉話奪權，成日一係政權爭奪戰。No no no， OK。如果係一定喐解放軍，事實上冇人喐解放軍，除一個傻仔行咗入去之外。就係啦，而家中聯辦都慳翻氣啊，唔去到西環咁遠啊，淨係喺我哋依個政總依個立法會噶。Anyway， 阿梁耀忠嗱，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今日時間咧好短，但係咧都要問，因為信眾有好多人問你一個問題。佢話立法會廢啊，大家知廢噶啦。咁但係做一樣嘢咧，即係你阿哥咧就喺即係2016年立法會換屆嘅時候咧選咗入去，你係有機會做到立法會主席嘅。咁咧你就冇做到，放棄咗呢個機會，導致咧其實咧就俾阿大口狗做到，大口狗就胡作非為，搞到六個 DQ 不抵抗情況之下六個 DQ， 咁啊搞到咧越嚟越多不公平嘅事，你阿哥咧係要負責嘅，咁你點回應咧？因為好多人喺個網上問你嘅 ，OK？ 嗱、我解釋多一次啊，我成日望住個電話，唔係冇禮貌，唔尊重啲嘉賓，而係我係睇緊個留言版嘅回應啦，就唔好再鬧啦嚇 ，OK？Anyway， 其實幾年咧，呢幾年咧，凡親阿梁君彥咧，有咩任何一啲嘢做得唔理想嘅嘢咧，就我一定喺 Facebook 上俾人鬧咧，就話。千古罪人就是梁耀忠啦，咁樣。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 即係呢個一定。 有白頭佬嚇 ，OK。即係我想你簡短一下。 我 相信你係解釋過。 我都希望有機會講咩一，但我唔知咁嘅時間啦。 簡短 嘅，複雜少少嘅樣係。咁啊，如果阿 K K 可以都可以幫下口講講。 你哋 第一件事咧 就 係第一件事咧，嗰次選嗰個嘅立法會主席嗰時候咧，我唔係主席嚟嘅。我只係主持個選舉過程啫。就依選舉過程裏邊嚟講話咧，依個主持人咧係冇權力嘅。只係乜嘢？根據嗰個議事規則裏邊嚟講話咧，就只係當啲議員坐定咗之後嘅話咧，我就要 order 咧依個嘅秘書處咧，就將啲選票就印上咗係候選人嗰啲名嘅選票咧，就俾議員。咁啊，議員咧就填完之後咧，就會係交去依個投票箱度啦，然後就再唱票。唱票咧，我就係有個責任咧同埋角色咧，就讀嗰個嘅結果出嚟，就咁多啦。即係我個議事規則係咁多嘢啫。依個第一點，我想同大家解釋依樣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當日就係、是有啲議員嘅同事咧就不斷質疑阿梁君彥咧嗰個國籍問題，因為話咧國籍問題咧唔可以有雙重國籍嘅，做主席嚟講係咁樣樣。事實上咧係真係喺我議事規則上寫住嘅，個主席咧係唔能夠有雙重國籍，依個清楚嘅。但係咧就只係寫幾個字啫，冇任何嘢啦。咁因為咧，我哋可能我哋議會咧，通常都係根據住中英國嗰個傳統啊，就係個 honor system 啊，就寫明咗你唔得嘅，就應該唔做啦。如果你做嘅話咧，你就自己承擔後果。咁所以變咗一直以嚟咧，我哋秘書處咧冇一種制度， 唔會去 check 佢， 去 check 佢， 從來冇 check 人。 check 佢咧就更加係符合依個資格，係冇依種嘅 check 嘅制度，而我更加冇權力。所以 DQ 唔俾佢選添，更加冇用權力嘅，俾人講過係，你希望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啦嚇。咁因此咧，就當有啲同議員同事咧，就係、是、當人咧開我坐低咗之後咧，就可能質疑阿梁君彥係咪依一個嘅雙重國籍啊咩？ 英國人啊嘛， 要解釋啊咩樣啦嚇。咁佢話議事規程，咁因用我哋嗰個嘅習慣咧，凡親嗰件事件，如果有人話有依個嘅議事規程同呢件事有關係嘅話咧。無論主席好主持都好咧，都容許嗰個議員發言嘅。 咁我就容許議員發言咯，不斷大家就質疑啊梁君彥嗰啲嘅嘢咧咁樣啦。咁梁君彥嘅回覆咧就話咧，佢已經唔係雙重國籍噶啦。佢話咧就已經係收到依個嘅英國內政部嗰個嘅 email 咧，話俾你聽，佢已經取消咗噶啦。而家佢將嗰個嘅電郵咧個副本咧就擺咗喺一個嘅我哋嗰個 set 嗰度，咁大家可以去睇嘅咁樣。咁當好多議員同事咧不斷去質疑嘅時候咧，咁我試過停過兩次嘅一個嘅休會，就話點解咧？就因為佢一次就攞個副本，而一次就攞咗個正本出嚟嘅，咁樣樣。咁佢話叫大家議員同事去睇啦，咁樣樣嚟講係，咁我咪俾議員同事去睇咯，咁樣樣嚟講係。咁但係不過喺個過程當中咧，已經有啲議員同事咧就已經係唔接納啊梁君彥嘅解釋，已經衝曬出嚟啦，已經係。企曬我後邊嘅，有人講係，咁我覺得企咪有個企咯，係咪先啦嚇？只要佢唔會障礙到呢個嘅會議進程嘅話咧，我咪俾佢企後邊咯。咁啊，梁美芬就鬧我啦，指住我鬧梁耀忠點解俾啲議員企喺後邊啊咁樣？我有乜所謂啫？佢哋又唔影響個會議進程，咪有企喺度咯。咁所以我就俾大家議員一繼續發言嘅，咁發言嘅。咁咧就問題咁樣樣啦。咁當時咧有啲泛民嘅議員咧喺佢發言當中佢話咧：阿梁忠，你唔好再做落去啦，因為咧我哋唔信阿梁君彥佢係即係嗰啲嘢係真嘅咁樣。亦都我哋唔信佢已經取消咗依個嘅國籍問題啦。咁我哋唔應該繼續落去，我哋唔好繼續落去，唔好做啦咁樣。咁同我講嘅。咁喺依個嘅休會嘅期間咧，我都同個個別嗰啲嘅泛民議員傾過偈嘅。咁佢話梁忠，你都唔好做落去啦咁樣。就係冇意思啦，咁就再講係，我哋都唔信佢係個有依一個即係取消咗依個議席咁樣。咁我只覺得咁樣就係、是、其實我冇資格冇權去判斷佢嗰啲嘅文件係真定假嘅。 即係邊有啫 ？Authenticate 佢 嘅。我冇權㗎。係我都唔係即係用咩權去核證佢究竟真定假咧？因為第一點，而第二點嘅話咧。如果假的他只承擔責任，真的話咧，我就更加冇負添。依、個第一個問題，而家問題咧就咩？我更加難去唔俾佢參選咯。我點唔參選啫？喺規則裏邊嚟講，我冇任何一條俾到我個權力去唔俾佢參選。有啲人話你就唔應該俾佢參選咯，因為佢係雙重國籍啊嘛。咁我第一件事我就話，我自己覺得啊，我冇辦法，我喺個會上都交代咗啦。在這個機制上高，在這個時間上高，沒有人可以去確定得到他是不是雙重國籍。那我怎樣可以說他沒有資格呢？第二點，在這個機制上高來說，我沒有任何權力不讓他參選，那我怎樣可以不讓他參選呢？那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是即可以繼續下去的，是不是？但問題是我只在想了，就是說如果繼續下去進行這個選舉過程的話，一定有些議員同事出來呢就是、一定不讓他參選、就要吵、搞亂晒龍、樣搞亂晒龍的話呢，如果我有責任的話呢就應該要繼續維持個秩序讓他選到為止的、但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呢，我就要所謂要踢走一些議員同事了、因為他一定會障礙到我繼續去選那個過程嘛。我覺得我是泛民同事，我不應該趕任何同事走、但如果我不趕他走又要繼續選的話，我就做不到這件事。因此我覺得我寧願不做、我寧願不做，我寧願就離開、但我知道呢下一個是誰，我知道的、我怎麼會不知道呢？一定是石禮謙上來啦、但不過呢我覺得我就不做這個過程了，因為要如果做過程要趕了同事走的話，我就不做、所以我就不做。有些朋友就之後呢就說人利不仁，為什麼你不做不義呢？你不 DQ 他呢？這樣這是最大的爭議在這裡、他 DQ 了，因為他不憤氣，他就去上法庭說咯。這樣我說真的不好意思，今天我仍然罵中共什麼呢？我就罵他有法不依、但除非我自己不明白，除非我自己不認識我的 House Rule、那個內會那個的 議事 規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有什麼理由我會去 DQ 他呢？我用什麼權力 DQ 他呢？我怎樣去跟一條什麼法律 DQ 他呢？是不是我沒有這個做法？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罵得人的話呢， 我自己做嘅嘢咧，就應該要跟住嗰度做。 冇 double standard。 我唔能夠話咧，我鬧人哋有法不依，我自己就唔依個法例去做。 嗯， 除非好特別理由啦。有時我哋都唔依法，有陣時好特別嘅情況底下裏邊嚟講係，但係依個有咩特別咧？因為我睇唔到咩特別喺度存在喺度。 嗯。 咁所以變咗我就即係好難啲嗰、那個。依、这個問題係咁樣，有人話我你膽小咯，你係咩又怕死咯？一無端端你唔做啊？點解唔繼續做落去咧？我只係一個原則啫，唔做就係、是嗯、我唔係怕怕咩乜嘢啫？冇咩好怕對我嚟講係，我只係怕一樣嘢，就係依家係我朋友嚟噶，係我同事嚟噶，同志嚟噶，喺呢個泛民嗰個圈子裏邊嚟講，佢係我點解掟人走啫？我掟唔出， 嗯， 所以我唔掟佢走。我不掉走的時候我唯有自己走的。这个是我自己的原则这样、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KK 可以讲讲。无论我怎样做都好他们是多数的。 是。 我们是少数来的。我怎么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呢 就算我有一天了我那天 DQ 完之后第二天他可以再玩过晒都是他都是梁君彦的。 为 什么你们这样说我點解唔做主席？第一件事我唔係主席。第二件事咧， 主持嗰個叫做。 主持。第二件事嘅話咧，嗰件事件裏邊嚟講，永遠都係佢哋多數，我哋少數。佢已經做咗主席噶嘛？點會話點會話我唔做主席啫？ 最後都係會係佢哋嗰啲人做到 啦。一定依個必然噶嘛？阿 K 姐，我可以講翻佢説話啦。陣間我講啦。我再想講講咧，就係話好多人都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人哋不仁，你要不義啊嘛。成日都講呢個説話，咁樣講話，咁你點解你唔去夾硬做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對唔住嗰樣嘢嚟講係，你點鬧我？而家我承受咗啦，成日話我千古罪人。 係啊，而家仲鬧緊。 不斷鬧緊千古罪人。 喺我哋留言板啊，包括我啲 WhatsApp 度都喺度鬧緊你。 不斷鬧我知道㗎。但不過問題，我覺得我冇符啊，先生。因為點解咧？人有啲底線或者原則。我只係揸住一個自己一個原則，就係話乜嘢咧？就係我難有法不依。難道我自己可以是有法不依咩？ 好嗱，我知道你仲有補充，不過講一樣嘢，就係好多市民咧，我相信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泛民或者反對派喺立法會裏邊經常咧係用一啲所謂越軌行為啊，即係走出自己嘅位置，好似啲喺小學班房裏邊走出要攔住啊啲咁嘢，其實而家建制派都有學噶啦，建制派都有學。但你不明白咧，喺目前的選舉制度咧，泛民點選都好咧，佢都係好難過到一半。再加咧，今屆 DQ 六件，咁啊更加少弱勢弱勢。喺補選嘅時候，兩個都選 輸咗， 都輸咗。咁輸佢哋輸咗，仲有好多原因啦。其中個原因就是年輕人不投票啦，就年輕人咧就係唔中意你。你而家玩 gentleman 啊嘛。你話你過唔到自己啊嘛，你要跟嗰個議事規則玩啊嘛，你唔可以做得出咧，自己係懂得議事規則，把口批評中共冇有法不依，唔搞法治，自己就唔喺立法會裏邊唔跟議事規則，仲有你唔可以趕走同你志同道合嘅泛民嘅同事啊嘛，嗱呢啲就係你玩 gentleman， 呢啲 gentleman 咧就玩咗好多年噶啦。就啲後生仔話：我哋對住 big liar，OK 嘅講講， 我同意你講 嘅。我哋仲點解要 follow 呢啲 rules？ 點解仲要 play gentleman 咧？一年之後咧，一年之後有個記者再訪問我，佢又好後生嘅，啱啱畢業啫，訪問我。我講曬呢樣嘢聽之後，我問佢一句説話：如果你做我點做咧？佢話：我仍然會 DQ 佢。佢話：我仍然會 DQ 佢。我點解咧？因為佢不仁咯，我咪做不義咯。咁嗱，我依個就大家睇法真係唔相同。依個唔係我出賣大家。我希望再講一次，即係你唔信都好啦嚇，你再鬧我都好啦，我唔緊要。但不過咧，我真係冇出賣大家。每人有個原則，依個第一點。第二點咧，無論點都好，唔係我造就梁君彦成為主席嘅。係個制度成為咗梁君彦做主席啊嘛。 係。 因為點解咧？因為在投票裏面來講，有功能組別人有這個地區直選，我們永遠都是不能夠多過半數， 是 不是呢？不能多半數的話，一當到投票的時候的話，一定他們那些建制派贏的，一定是給到梁君彥當到主席的，無論我怎樣玩法都好，最終結果都是梁君彥做主席的，這件事來講是， 我可以改變到事實咩？你問下，我唔知阿 K K 點睇呢 個就係制度嘅暴力啦。 或者 K K 你睇啦，你講講一制度上高係咪可以改變得到？如果梁耀忠做一啲即係跟大家所諗嘅，走翻去做之後咧，梁君就唔可以做主席嘅咧？ 嗯，你啊， 我唔係我諗咁嘅，即係因為立法會嗰啲議事規則嗰啲咧，就好難每一個人都明白嘅，就由於出於嗰個唔明白咧，可能就會覺得即係譬如阿忠係。即係冇盡個責任，冇用佢嘅權力，當時嘅權力係 DQ 阿大口狗， 大口狗咁樣。咁呢個你聽阿鐘講咧，係個判斷嘅問題，係個即係佢個取決嘅問題，即係佢點樣去做。咁但係你我咁睇咧，因為阿鐘我認識佢咁多年咧，佢係由好耐之前，佢認為每一個人都係應該守規矩。大家阿鐘係九五年入，即係守緊規矩嗰個年代，去到極唔守規矩。即係我諗，我哋每個人，我哋成日講叫英文，我用叫 paradigm shift 啊。即 係範式轉移。 範式轉移，即係以往嘅範式，我哋係都會守規矩。但係去到大九九一六年嗰陣時咧，可能好多市民都覺得呢個制度本身係根本係公。就佢贏，字都係我輸。即其實佢贏， 佢點拋佢都， 佢都係贏嘅。 永遠佢會贏。 咁所以咧就覺得，即係你班友仔亂曬大龍，我同你癲咩咁？所以佢哋嘅反應就係立法會佢哋唔信，除非你玩到好盡。票我就唔投噶啦，因為唔係好信佢。 係。 咁但係佢又會期望你去玩到好盡。即係呢一啲咧，其實有時你要坐喺個議會嗰度，你先至覺得嗰種無力感。即係我諗啊，中最大咧，未必係好佢我睇唔到佢咩憤怒，佢都慣曬啦。但係嗰種無力感就係你好難話俾人聽咧，個制度之下一定係輸大有狗去贏。只不過可能而家我當啲市民係觀眾，作為觀眾咧，佢覺得呢場戲應該再玩多兩日。甚至玩多幾次，玩到盡，甚至可能到時佢俾人哋抬走，你明白？ 係 啲話，抬走阿鐘啦，咁樣你揾阿石禮謙嚟，大嚿石嚟做啊，咁佢哋都要睇嗰場戲。嗱，呢個就係一個市民嘅選擇。我好難話啱正錯，但係佢哋俾咗我哋嘅信息係咁，所以你見而家呢幾年咧，其實立法會都改緊。你頭先話衝出去。你想想我怎會估計我都被人趕幾次 是啦即以前這個斯斯文文的醫生怎麼會搞這樣的東西 訂我是真的未訂東西我出去圍林鄭也好罵她也好都幾次 她的經典你第一個被黃宏發罵的但之後呢即係而家濕濕碎啦， 係啊，濕碎啊，講嘢。但係因為 仲記得黃宏發， 大家因為而家個法式轉移咗，係即係大家都尤其今次衝完衝埋入法會咧，我期望咧，我真係好想啲後生仔，即係我成日覺得將來係佢哋嘅，我係好希望。我再講三樣嘢嘅啫，千祈千祈唔好放棄。即係我知道有啲人咧係講咩輕生啊，諸如此類。身邊有個人，你都同佢講，共產黨得一樣嘢嘅啫。我唔知阿湛同唔同意，一定要同佢鬥長命。你要鬥長命，佢先至有機會贏佢。呢個第一，第二。你一定要在每一個位置入面撐到很盡，所以點解而家即係過咗去啦？啲人就係要登記做選民。第三，每一個選舉，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認為係死路一條咧，你可以一票都不投，不過死得快啲，即係好老實，死得快啲。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個立法會入面全部建制派喺度嘅話咧，係死得快啲。如果你覺得你需要有啲人喺度。現在是其實我自己已經知道即是這幾年 學到一樣就是入到立法會第一樣東西可以做票一定不夠了、就是抗爭而已、那裡是一個抗爭的場地不過如果你要找一些人去抗爭的你都要用你手上的一票去找人去抗爭區議會如是立法會如是什麼都是我只是覺得如果不去抗爭的話即是等於在69、612和616如果不是有100萬人100003萬沒有佔路沒有200萬零一日那就逃犯條例過了 如果將來我哋都係去到投票嗰陣時候，唔關我事嘅，嗰班好廢嘅。 係啦。 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咧，你就即係預先就輸俾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最想你就係咁樣。 最想你唔 投票。 係。 搞到你散曬，然後你一票都唔投，因為佢全部有鐵票噶嘛。大家喺個區入邊去做阿毛、阿婆、阿公嗰啲，睇米嘅啫嘛，大佬睇免費旅遊嘅啫。個個攞去掌心雷一號二號三號，佢唔知邊個噶。 係 嚇，哦，原來粗口捐嚟噶，佢唔知邊個粗口捐啊。 記住冧把啫嘛。 係啦，嗱，第一座就一號，第二座二號，即係講啲屋村，第三座三號，所以永遠分票分得好靚嘅。如果大家認為想見到呢樣嘢一路發生嘅，請你唔好做選民，唔好投票。不過如果你認為香港去到最後一口氣都要爭嘅話，你記住每一個機會都重要。點解我哋攞埋條命出嚟衝去立法會會做，一票都唔投，仲要射落大海？有人話要射落大海，我真係想講粗口鬧佢。講射落大海嗰啲人係對唔住所有全香港啲人，你收皮，去死！ 我想講少少咧，就係即係可能大家好唔同意，我先講啲嘢都好啦嚇。我即係想講，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啲原則或者底線咯。譬如即係黃岳發當年，佢問我收唔收翻。我講臭硬出臭草。 係啊，好記得。 但我 經典， 我覺得依個係一個理念上高，我最冇錯。事實上，我講緊依個政權就係依個制度，就係中共你去委任四百個人而選個特首出嚟。點解唔係臭啱出臭草出嚟咧？ 係啊， 到而家都係咁樣現象。有千二個嘅選委，當然先千二個少少變化咗而家啦嚇。咁但係變化當中裏面都 係 大多數都係個 佢哋 有變動咁樣嚟講係。 老共啲人嚟。 咁你千二個選個特首出嚟，都係一個臭啱出臭草，即係同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冇變到依個原則。咁我只覺得依個理念我自己冇錯。依係我自己信念。就算佢叫我收翻。但係當時好震驚啦，因為佔人地裏邊未試過俾人趕人走啊嘛，俾人趕人走喎。 Gentleman's language 你諗 下， 唔可以有呢啲 嘢㗎嘛？我唔可以趕人走第一次喎，咁樣。但係我覺得我寧願冒犯你就冒犯你，俾你掟我走就掟我走，我都唔收翻。因為點解？因為原則嚟嘅一個係我信念嚟㗎。係呢個每個人有一啲咁嘅睇法㗎嘛？你講係咁先啦嚇。咁佢個阿黃發話。如果你再係唔收翻嘅話就今天不准再回來。咁我就真係跟唔翻嚟，我就唔收。 啱啊！ 就因為我原則嚟嘅，依個嚟講係。好啦，到今次 2016年3年前 都係我原則嚟。因為喺成個議事規則裏邊講，我睇唔到我自己有咩權力。可以 DQ 阿梁君彥。如果記者問我，我完咗之後，記者問我阿梁耀忠，你根據乜嘢去 DQ 阿梁君彥咧？我怎麼回答？你教我回答吧。他屈人嘛，所以我不如就DQ他咯，行不 行？你過不到你自己的關。 不是，我過不到這句話出來才行。如果不說這句話，你教我說誰的話？ 不過，不是，我同意阿忠，這個不是黑和白。 還有就是，還有就是什麼？還有就是，有些人說，你可以休會，休下去的，休到去無限期咯，這樣。咁我就想問，我都諗過依個問題，即係當時我諗過。 是是是 但係當記者問我：阿梁議員啊，阿梁耀忠啊，有咩原因要休會咁樣？我點答咧？人俾曬文件俾你睇啦。嚇！俾曬文件，你信？你話我唔信文件喎、啊？咁你點解唔信？點唔信啊？你想點邊度 verify 佢啊？ 我答你啊！啊，三個字，四個字啦。你唔夠格。啊！我會四個字啊，你唔夠奸咯、 啊。所以咧，唔係真係噶。咁阿鐘咧，我認識佢好耐。 啊，唔係奸仔嚟啊， 佢唔係奸仔嚟嘅。即係某程度係啲昂直嘅中老啦。咁唔係咁，你嗱老老實實，如果個人唔係昂直，又孤孤畫畫，識揾水揾食嘅，點會做立法會啊？傻嘅咩？咁多路行，你明唔明啊？ 係。 傻嘅黐線嘅，你明白？要俾人鬧，我今日俾人作添啦。即係你估好過癮咩？係咪？即係你俾人通街粗口招呼啊，打啊，咩嘢都有。咁係咁嘅。咁但係呢個係個選擇嚟嘅。即係我覺得咁嘅，我哋個每個人都有一個 package。 一個套餐，即係每個人都有個個性嘅。其實我哋入邊個個都有個性嘅。你可以唔中意我，或者唔中意阿鐘，不過我就係咁噶啦。你要就要，唔要都唔緊要。其實即係因為永遠個老細係每一個香港人，你記住一樣嘢，即係我哋要尊重嘅。有票就係個力量。呢樣嘢香港人一定要記住，仲要令到喺嚟緊嘅日子呢一票咧係。令到香港都仲有一個力量喺度。 To make a difference， 係，我只係咁講。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okay， 計珍惜你手上嘅票，千祈唔好唔投票。 射落大海係最乞人憎，係最。 呢個此其一，有珍惜你嘅生命。如果你睇唔開，覺得而家個政局非常之危悶，冇嘅，係仲有希望。 唔係啊，同埋一定要自己行出嚟，好似咁後生仔咁，用連登又好，用 Telegram 都好，一定要行出嚟。 係， 其實個社會係改變緊嘅。將來係佢哋， 千祈唔好輕生 ，OK？ 係，千 任何有你同你嘅朋友講，同社工講，同老師講，你可以打去多個社工機構 ，OK？ 你當我有老嘢啦，即係話或者我守舊嘅，即係同低發唔同啦。大家都識一句説話嘅，死又輕於鴻毛，又重於泰山。而家我哋面對嗰個係咪真係泰山嚟咧？如果而家係泰山嘅話咧，咁將來我哋對住中共嗰度嚟講話咧，嗰、那個咩山咧？ 係啊， 係咪明白先啊？ 嗰個係報警山嚟，最後邊係乜都冇。 所以變咗，大家諗一諗咯。唔 值得， 我覺得係真係要考慮呢個 唔值得，真係唔值得。 又重於泰山，依、這個係咪泰山嚟咧？ 係， 或者就只係太平山，甚至係一個乜嘢山咧？ 報警山。 但你只諗一諗呢個咩嘢 山 咯？如果咁樣樣而作出犧牲嘅話咧？ 係唔值得。 即係係咪值得咧？呢件事講句， 一定要 即係諗一諗。即係林鄭，我哋希望大家面對住 啦。 我哋希望大家面對住咧，就乜嘢咧？就係你犧牲。有時我哋都需要犧牲嘅。喺某啲情況裏邊嚟講係，睇乜嘢情況咯，咩環境咯。 仲未到嗰個階段。 呢個咪真係即係嗰個泰山。 總之一定要同共產黨鬥長命，記住記住。 啊， 同埋林鄭嗱，即係我講生物學嘅啫。林鄭六啊二定六啊三啊， 係 嗰啲後生仔廿零歲，佢實死早過你，所以你唔千祈， 你一定長命過林鄭。 你長命過佢，但係如果你跳咗落去，你就早過佢，你千祈唔可以早過佢。你話啱唔啱？ 千祈係，千祈唔好跳啊！ 點可以早過林鄭死？一定要睇住佢死得好慘。 你大啦，林鄭啊已經。 六啊幾噶啦嘛，你而家十零廿歲， 係啊 廿幾歲，你一定要睇住佢，要放長隻眼睇妹仔。 就阿吳明德教授。即係我哋嘅網紅明德教授喺網上已經係有一段咧，呼籲大家點樣珍惜生命，點樣係做一個正能量嚇。但係要大家要發揮喺社會裏邊發揮正能量，喺我哋嘅爭取公義、爭取真普選嘅過程裏邊， 一定要做 正能量。我哋好多要珍惜。吳明德教授喺 YouTube 嗰度咧係有一條片咧係俾大家，你花少少時間聽聽。吳明德教授咧就會話俾你聽，生命咧，生命咧。好可貴的 ，OK， 我哋應該 make the best use of it， 係 ，OK， 盡力盡力，唔好放棄。 今晚其實仲有萬語千言，仲有老董啲衰嘢嚇，成日咧打波唔贏就賴地硬，也加埋梁美芬，日日喺度鬧通識。Okay? 其實通識唔係你哋叔啊。第二，你唔好忘記喺老董年代，由李國章做教統局嘅時候搞出嚟，加埋羅范招芬搞出嚟嘅，而家 唔係啊！佢諗住通識係洗腦啊，點知洗唔到腦啊！真係淒涼。 其實佢通識，我今日睇嗰段文，即係其實講中國人權嗰度咧係好少，甚至都唔會教㗎。 好在啲老師啫，好在啲先生。 其實我想講一句啫，我自己教咗三十三年書啦，我後來嗰十幾廿年都係教Form Six、Form Seven嘅。其實我都曾經試過咧，啲學生話：阿 Sir， 不如唔好教書啦，不如同佢傾下社會問題啦咁樣。我同佢傾偈，咁啊傾咧就我諗咗個啊，不如傾乜嘢好咧？問佢哋，佢話同性戀啦咁樣。啱啱嗰時傾緊同性戀 合法化 嘅問題。一傾啫，啲學生原來只分咗兩橛，唔係你可以影響得到佢噶，佢哋只有知識，只有自己分嘅判斷能力嘅。你話贊成啊？阿 Sir 點解贊成啊？反對啊？點解反對啊？ 自動分咗兩橛， 自動分咗兩橛就大家好多意見出嚟，所以你唔好睇低學生自己判斷能力啊！以為搞通識啲老師洗腦佢哋腦咩？唔一定嘅。 一定會問嘅。仲有況且好多嘅學生家長同佢有傾偈噶嘛，或者佢寫篇有傾偈，佢一定有睇法。 同埋而家若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共產黨做幾衰嘅嘢，你一上網乜都睇曬。 啊，仲有教科書咧，你話今次出嚟示威啊，或者衝擊咧，有好多細路僆仔咧嚇，佢哋係冇經歷過我哋嗰個年代，即係應該冇 fear of the communists 係冇 fear 嘅，但係咧。他哋其實係自己挖到啲資料， 自己睇。 佢哋嗰啲小學教科書啊，讀出嚟已經係非常之愛國， 係 政治正確噶啦。 對住嗰啲中華民國 五星旗啊， 係 要有 喊嘅，有眼淚。 所有學校都有升旗儀式噶啦。OK， 其實你已經話曬事啦，點解都搞到班僆仔出嚟？ 所以中華啱啦，物極必反咯。 係啦， 你要控制啲後生仔，你千祈唔好咁做。 同埋仲有一樣嘢，佢哋衝立法會，就前幾日衝立法會。其實個佢哋係知道個代價嘅，唔係盲從，唔係俾啲所謂泛民老師點。其實泛民老師好多出去執翻啲仔，執翻啲女翻嚟，佢唔好太危險嘅。嗱，呢出邊咧建制派咧就有啲會流傳咁係泛民老師煽動啲學生出去，其實呢啲係錯嘅。O K 嗱， 太 抬 舉我哋，太睇低啲後生仔。 係啊，係 propaganda， 亦係話俾你聽。在教師裏面通識教師裏面除了有泛民他們的政治取向之外是有民建聯和工聯會的教師的這些是完全沒有根據大數據 的我只說一個故事你知道羅冠聰在哪裡讀在哪裡出來的 我不知道沒有我不記得了可能 羅冠聰是一間左派的教聯會的 學校出來的 學校出來的東涌那間 哦我知道知道哪間 你知道說哪間、 啊、我知道知道某某名人的 是 的 是 的那間我去過了那間、 所以呢、這個世界呢個地球圓的共產黨想任何詭計都好只要後生仔有自己的腦自己去看自己找、 他們有腦呢、就是、其實呢就是什麼連登、啊、各個社交媒體的影響多過你老師的那把嘴、啊、 其實不要以為呢老師真的可以影響到那麼多但老師可以提供一些資料給他們要是的、有些老師他們有一些、就是、崇拜也都不出奇、但不過呢今天的社會裡面來說呢不是一言堂的 是 不是、你記住不是一言堂 你說不完不過呢阿鐘郭家麒很不幸呢是很多人相信的這套東西包括一些是讀過很多書的人是相信的就說泛民老師煽動我說怎麼煽動啊你那裡網上煽動啊還 有所有出來的那些人呢就是 CIA 叫他來的 是 還有就是 這樣派錢的這樣計今次有200萬上來在中學裡面來說 你估計中學生幾多個咯 我真的不知道幾多少。 當你十萬個嚟好冇啊？都泛民的人就教曬十萬個學生咩？ 梗冇可能， 冇可能你講咩？ 係唔可以啊？唔可能。係 咪即係你講侮辱咗一班年青人自己獨立思考嘅？知唔知？ 唔係，不過而家啲知嘅，而家啲中老廢老都知道。 即係你諗下，獨立思考呢樣嘢，你真係 能 嘅？你覺得佢真係冇嘅咩？ 係。 梁美芬就話：你又靠教通識教授啲人出嚟就。真係冇腦， 唔係因為佢哋共產黨啲奶大嗰啲咧，佢以為共產黨食奶就一定會生嗰啲人， 係 冇法子嘅呢啲人，所以佢先至垃圾。 而家嗰個科技咁發達，同埋個資訊咁廣泛嘅話咧，點可以仲壟斷咧？樣嘢 你啊想咯，聽曬你阿 Sir 話、Miss 話，你啊想啦。第二，我相信教師係有專業守則嘅，係唔會煽動啲學生嘅。你想搏炒啊？啊、你而家想搏炒啊？ 因為嗱，我唔知啲教師點啊，校長好多咧都歸咗邊。 係啦， 我就啱想 校長歸曬 邊。好多時啲人話咧，我只不過我間學冇啦。好多人話咧，校長咧開著嗰個嘅 歸曬邊 嘅，嚟偷聽你講嘢嘅。 係 歸曬邊。 咁即係你點解依家壓力咁鬼大？ 因為你一層一層噶嘛嗱，政府壓力、教育局、 但好不幸係有人信，而且係喺啲。唔單止 讀飽詩書嗰啲人， 讀飽詩書人信就話泛民嘅嗰啲嘢，所以咧中共嘅 propaganda 咧， 咁我哋好開心喎，即係泛民嘅老師 咁多 咁勁啊， 咁多 嘅，而家先知咁勁。 其實要話俾你聽，其實好多都係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嘅老師嚟噶，教科通識嗰啲， 梗係羅冠聰啦， 係啦。不過咧， 呢 個都係講嘅就係學讀邊間校咧。對個人有幾多少影響呢真係因人而異嘅啫，嚇、啊就是！ 可能見得多， 見 因人而異。 唔好講其他嘢添啦。 你唔好話佢咩校畢業。 香港咁多嘅嗰啲嘅教會學校， 嗯， 係咪教會學校所有學生都係信嗰個 基督徒啊、天主教嚇？ 係咪啫？ 佛教畢業嘅就信佛教， 係咪啊？ 梗唔係啦。 呢個最簡單，最簡單啦。嗱，基督教嘅、天主教都係講聖經，佛教有講嘅佛學。 係中共早一代嗰早幾代嗰啲領導人好多都 教會 學畢業，唔信曬基督教。 所有嗰啲天主教學校，所有基督教學校啲學生全部都係天主教徒，唔係基督教徒咧？係咪咧？ 唔係咯。即係依啲咧就係反智嘅諗法啊！最弊香港可能啲人忙得滯啦，喺非佢哋職業專業以外咧，可能諗嘢。 不過今日有啲我而家網上傳咧，就係呢個民建聯主席咧，你知佢自稱基督徒噶嘛？係喺網上佢 好多個都自稱基督徒。 唔係佢而家喺度開始大鬧抨擊基督教嗰啲某啲人啊，係就係話嗰啲支持反送中嗰啲基督徒 嗱。這個呢 真的很離譜、 這個就應該檢討了。在上次佔中的時候呢，基督教會是分開兩派的， 是很多很保守的，就是要順從的， 是 的，就是當權者的，是的，當時是這樣的。但今次呢這個送中條例的時候呢，就是很多教會 supposed to be 保守， OK， 我們叫傾右的教會呢突然之間發聲，包括華人宣道會，華人宣道會是比較保守的嘛。今次是發聲話可不可以延期啊？你咁短咁短， 所以咧嗱，你見到李慧瓊呢叫老羞成怒，即係佢一路覺得喂，唔係我哋同班教會嗰啲人咁老友，成日都嚇、啊，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啦、即係大家 有政協做啊，係 大家咁識做，金紙經銀紙經乜嘢紙經都俾曬出嚟啦。啊，你班友仔！即係邊個係老細？共產黨老細，而家叫你做嘢，你唔做嘢。好彩香港啲好多個信徒，佢去到最基本嘅時候，宗教講最緊要就係人嘅價值。 嗯、 人嘅價值咧係永遠咧係唔可以服應於呢個統治者嘅價值嘅，因為習近平、林鄭都好。跟大家每一個人是一樣，他只是一個人來的，他不是神來的。 不單止這樣，我不是危言聳聽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多一些分析的，就是這條條例呢，其實對於宗教人士影響相對來 說，當然 大 很 多，因為 他不是普選，這條條例不是普選。 譬如你回到去國內裡 面，你溫州那些已經出世事了， 宗教的話呢，你 拉得㗎， 真係你翻翻嚟香港都好啦，佢都可以追究 你 得 喎。 依個係一個就係冇人言論自由嗰個問題咯，係依個宗教自由冇咯，依個問題咯，因為中共就可以覺得你喂違反我嘅喎。 嗱，其實好多基督徒咧， 嗱我唔敢違反， 翻大陸咧，佢可能咧 在度 偶然都會同人講下，即係基督教、宣 教 啊嗰啲，喺日常生活 全部中招，全部地雷嚟。 依個係啦，依個憂慮咧， 佢 可能全 佢要搞你，一定可以搞到你，梗係搞到你啦。 所以變咗即係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咧，就係。我呢條條例裏邊咧，點解我哋咁緊張？就係話佢唔單止係話對一啲人啊，其實對人嘅思想，可能宗教自由、宗教啦、個人思想啦，譬如話， 仲有啲記者咧， 都係有 一個人係你啲行家點樣去報導啊？翻去自己封嘴啦、封筆啦，係 啦， 你點知幾時俾佢抄啊？ 係啦，你啲嘢啲料點得又攞翻嚟嘅？ 幾時抄啊？你睇下高宇，高宇咪記者咯，出事啦、中招啦，喂，大家有眼睇嘅。 嗰陣時係劉山青咪咯，劉山青不過佢喺中國俾人捉咗咧，唔係翻香港咧。就將來咧，如果係劉山青咧， 係喎，喺邊度捉下劉山青上去 啊？如果劉山青當時佢走得翻嚟香港嘅話咧，將來條例都捉都得嘅， 係 嚇完全得嘅條例嚟講係。係又翻嚟香港咧，再捉翻佢翻去受審嘅，一樣可以嘅。 即係所以呢條送中咧，就係觸發到我哋心底裏邊嘅恐懼， 最大嘅恐懼。 同埋咧，啲基督教嗰啲咧，佢過去幾年，即係過去好多年都冇開過聲啦。但係你見到咧，佢哋係唔係盲嘅？喺大陸點樣迫害啲教徒咧？佢哋有睇嘅。 呢個同2014年嗰個政改最大嘅唔同咧，政改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大陸係唔會俾香港真民主嘅，所以政改咧，佢都知道都係可能 要聽當權者嘅話。 但係去到送中條例咧。就真係攞你命嘅，因為嗰啲全部係攞命嘅嘢嚟嘅，所以佢哋係冇得係 啦， 冇得輸。 因為我喺即係 冇得輸嘅 喺過去幾個月啦，係 即尤其是6月12日之前那幾個星期是空前地鋪天蓋地的教會表態、 哦、OK 這個 是 未曾試 過的，從未試過在這麼久未試過， 因為我認識很多基督徒，很多呢就是有藍絲有保守的，你現在逼到這些人都開聲呢，你就拿來 衰、 啊、真的拿來衰的。不過現在呢建制派呢就一定要找代罪羔羊， 現在 董生帶頭就一今日就賴通識，聽日賴基督教， 現在賴基督教了，還有得賴的， 後日呢又不知賴誰、OK? 又賴可能什麼商會、啊、什麼 都賴的， 你是不是不愛國啊？知道你 今天會賴鄭若驊呢？ 是啦，那我不知道、啊代罪羔羊呢就 會不會賴他呢？ 鄭若驊、李家超和甚至林鄭呢、在老共那裡只是一隻棋子，不要 看高他們啦， 根據03年 棋子是可以隨時換的， 即是起碼呢是保安局長、都要下台啦， 是的， 是的，即是犧牲一件濕濕碎，不過你進去做你都預咗咯， 係咯， 除非你估你三歲細路，你知啊，遲早揾得見啦。 唔係咁，你同共產黨做嘢，有好多人嚟睇，由林彪、林兆基睇到而家。 好啦，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啊，仲有好多嘢講啊。不過今晚結束節目咧，都要揾得見出嚟講，又做過立法會議員，又做過運房局局長張炳良。 係。 咁咧，佢喺早可一兩個星期之前接受訪問，咁佢話咧，香港凍絕。龍絕可以找到100-200萬人出來上街示威呢，一定是那個立法會是個制度不可以反映到民意、 啊、如果他在做官的時候這樣 說呢，我沒 看到、他 說的證據， 跟著那 句，跟著那句不用他說啦，就是說 anyway，即係跟住一句由曾玉成講， 哦、 即 係 話咧，嘅曾玉成講嘅就話咧，係要重啟政改， 唔係佢以八三一框架以外講啊嘛， 八三一 今日左口狗已經出聲啦， 啊， 劉 少佳話唔得啊，咁仲有曾玉成咧就主張咧喺判刑之後咧特赦啲即係青少年，咁劉少佳又話唔得啊，因為即係鼓勵青少年犯罪，咁咧唔知道你老共咧就想玩一黑一白，還是咧就真係咧佢嘅？ 咁唔出奇喎，咩即係試下信心喎， 睇下咁你呢個世界你信曾玉成還是信得劉少佳？ 兩個都冇信，你千 不過咧 係信親都死。 以排隊嚟講咧，曾玉成 你唔好唔記得嗰陣時劉少佳出嚟話呢個送中條例係冇得退嘅。然後第二樣嘢，劉少佳話送中條例係中央話落嚟係冇得拎走嘅。如果你信劉少佳一成啊，你真係雙目失明啊！結果而家中共第一個揾阿劉曉明駐英大使同特區政府割席嘅， 係話唔係中央指示 嘅，唔係中央指示嘅，仲要第二個就陳文麗寫篇文，話成件事係林鄭嘅完美風暴。點解要講完美風暴？即係話唔關我事咯， 係 唔關我阿爺事，阿爺冇叫你咁做嘅。所以大陸嗰啲咧，你唔可以信，你信一成都嫌多， 係 信自己。 好， 信自己。 好，我哋信自己去投票。 投票。 OK，多謝兩位。OK，今晚節目長咗啲，但係其實仲有嘢講嘅。有機會再請個郭家麒同埋梁耀忠上嚟。 好， 今晚拜拜，記得捐款， 記得捐錢俾城寨， 記得捐錢俾城寨，記得同我哋 share 節目。 係，我都識講。 唔單止我哋嘅節目，係城寨所有節目。好，拜拜。 拜拜， 拜拜。 Oh, my God.